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，原剧作者美国尤金·奥尼尔。《榆树下的欲望》是奥尼尔早期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，剧本深刻地揭示了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，人类的真正感情和人的本性被压抑和扭曲的悲剧，表现了作者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和追求。好，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榆树下的欲望》，改写忠实，文童，朗诵暮云。 185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，在美国新英格兰州的一个农庄里，一栋简陋的小楼沐浴着夕阳的余晖，房前有两棵高大参天的榆树，把长长的阴影投落在农庄的土地上。远处牲口棚里的奶牛躁动不安，发出低沉的叫声。这是凯伯特的农庄。凯伯特今年75岁，身体依然强壮。他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50多年。从前他和同伴初到这里时，这儿还是一片不毛之地，遍地都是粗粝的石头。许多人都绝望地离开了，而凯伯特凭着自己的坚韧和耐力，拼死拼活地干，终于在荒野上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。他用栅栏把土地围起来，每天他望着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田产，总要自言自语地说： 上帝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，你能从石头里种出庄稼来，上帝就与你同在。 凯伯特先后娶过2个妻子，都先后死去了。前一个妻子给他留下了2个男孩，取名西蒙和彼得。后一个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叫伊本。转眼许多年过去了，3个同父异母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。凯伯特依然是个光棍儿，他感到自己老了，就像树上的果子熟得快要掉下来了。他越来越郁闷孤独。当这个春天来到的时候，他终于破天荒地驾着一辆马车独自出门游荡去了。农庄里只剩下3个儿子，老头子一走，他们仿佛获得了解放，谁都没有心思去照管田庄。西蒙和彼得对这个偏僻寂寞的农庄腻味透了，整天幻想着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去，那是传说中的天堂。伊本不想离开农庄，他心中自有打算，等老头子一死，整个农庄就是他的了。因此他起劲地怂恿2个哥哥离家出走。 伊本母亲活着的时候，偷偷地窥探到开伯特曾把300块金币埋在了厨房的地板下面。现在，趁老开伯特离家在外，伊本把金币挖了出来，与两个哥哥做了笔交易，换取了他们放弃遗产继承的字据，双方各得其利。西蒙和彼得拿着金币离开了农庄，满怀希望地到加利福尼亚去了。不料，开伯特驾着马车回来了，还带回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婚妻子。她叫艾比，35岁，身材丰满苗条，圆圆的脸蛋很美，眼神中有一股野性的魅力。她结过一次婚，丈夫死了，自己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。她跟着老开伯特来到农庄，看着广阔的田园和舒适的农舍，感到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。而且她心里还另有盘算，等年迈的开伯特一死，这一切将归为己有。他得意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，在开伯特面前做出妩媚的姿态，把老头子弄得神不守舍。年轻的伊本对这个风骚的后娘非常厌恶，更加怀念自己的母亲。他把母亲的不幸死去归罪于父亲的冷酷无情，一直对开伯特耿耿于怀。艾比的出现激起了伊本的愤怒，这个女人将跟我争夺老头子的遗产。想到这里，伊本焦虑不安，一开始就对艾比充满敌意。这一切都被艾比看在眼里。伊本年轻、健康、充满活力，使这位同样年轻的后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聪明美貌的艾比暗暗打定了一个主意。一个炎热的下午，艾比坐在榆树荫下乘凉，伊本从他跟前经过，艾比的目光中透露出一股无法抗拒的诱惑力，搞得伊本不知所措。看到伊本慌乱的样子，艾比咯咯地笑了起来。伊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气恼地问道：你笑什么？ 笑你？ 我有什么好笑？ 你呀，像头两种的小公牛。 艾比的话搞得伊本心神不安，艾比趁机施展自己的魅力。他走到伊本身边，柔声细语地说：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伊本。你看见这两棵榆树了吗？大自然使它们生长越来越高大，最后它们长到了一起。 面对艾比的挑逗，伊本心慌意乱。他明白艾比安的什么心，便挑战地说：哼，你骗不了我，你想把一切都吞下，都变成你的。好吧，你会发现你甭想吞下我，我见都不想见到你。说完扬长而去。伊本的冷言冷语刺伤了艾比的自尊心，为了报复，他到开伯特那儿编造了一番假话，说伊本想调戏他，居然向他求爱。开伯特一听，肺都快气炸了，发誓要宰了那个畜生。艾比担心事情闹大，慌忙改口，说伊本并不是认真的，只不过开了个玩笑。 啊，我说过了头，一想到你想把田庄留给他，我就气得发疯。 听了这话，开伯特镇定下来，但他转念一想， 立即变得冷酷无情。哼，这田庄是我的，我谁也不给，我要活到100岁。夜里，凯伯特和艾比都睡不着。凯伯特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营造家园的艰辛经历，艾比心不在焉，一心倾听隔壁房间的动静。在那个房间里，伊本也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他想起了白天发生的那一幕情景，艾比的美丽和妩媚撩拨着他的心，激起了他青春的欲望。开不得睡不着觉，起身离开卧室，独自去牛棚照看牲口。艾比壮着胆子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伊本的房间。黑暗中，伊本的心剧烈地跳动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却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，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艾比的怀抱。片刻之后，伊本突然清醒过来，用力挣脱了艾比。他又羞又恼，揭露艾比这样做不过是想夺走他的财产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。你的计划是吞掉这儿的一切。滚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艾比盯着伊本的眼睛，面带胜利的微笑，说道，你爹的儿子绝不会杀死他所需要的人。看看你的眼睛，那儿有一股想占有我的欲火在燃烧，你需要我不是吗？是的，我要让这儿的一切都成为我的。再说农舍的小楼里有一间屋子常年关闭着，那是伊本的母亲生前住过的房间，里面的布置和陈设都保持着当年的样子。这间屋子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，只有伊本有时进去。艾比知道了，嫉妒得要命。一天，他故意走进去，恰巧伊本也来到这间屋子，狭路相逢，两个人都很尴尬。艾比说，他想知道过去这间屋子的女主人是什么样子。伊本回忆起母亲在世的时光，说她很和气，很温柔，时常唱歌给孩子们听。可是父亲太自私，太冷漠，残酷而又专横，硬是把母亲折磨死了。说到这里，伊本难过的哭了。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艾比，他满心羞愧，抓住伊本的手，温柔地说，哦，伊本，我会替代你妈妈，我会做她为你做的一切事情，让我吻你吧，伊本。伊本惶惑地望着艾比，艾比说，哦，别害怕，我会纯洁地吻你，就像母亲那样的吻你。你也吻我，像儿子那样的吻我，我的孩子。俩人站在了一起，艾比在伊本脸上轻轻地印下了一个母亲的吻。伊本也这样做了，伊本的吻唤起了艾比心底里深藏的欲望。他搂着伊本的脖子，要求再一次吻他。伊本突然对眼前的情感感到恐惧，浑身颤抖。艾比痛苦万分，他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伊本。伊本热烈而单纯的目光使他陶醉，他难以克制自己，向伊本倾诉了爱慕之情。伊本终于被征服了。两颗心贴在了一起。 此后，艾比和伊本成功地瞒过了老开伯特，过着情人的生活。开伯特对此一无所知。第二年春天，艾比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开伯特欣喜若狂，感到孤独的晚年又有了依托。他请来一大帮邻里乡亲，在家里摆酒设宴，唱歌跳舞，以示庆贺。农庄周围的人们对艾比和伊本的事早已知晓，但却一直把开伯特蒙在鼓里。舞会上，大家挤眉弄眼，叽叽喳喳，拿老开伯特寻开心，不时地发出哄堂大笑。开伯特生气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吃了我的，喝了我的，现在给我跳舞，让我高兴，这才公平。客人中有人狡黠地说，我们在等伊本呢。伊本？让伊本见鬼去吧，他现在算是完了，我如今又有儿子了。开伯特兴高采烈，忘乎所以。为显示自己身体强壮，他手舞足蹈地跳起了奔放的舞蹈，并且叫喊着，我要活到100岁。这时，在楼上的房间里，伊本和艾比围着他们的孩子，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。伊本走出房子，站在院子里，望着满天的星星出神。开伯特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，他喝得醉醺醺的，看上去心情格外愉快。他得意地斜眼看着伊本，劝儿子不妨到屋子里乐一乐，从那些漂亮的姑娘中间挑选一个赶快结婚，说这样伊本就可以分到一份田产。伊本发出一阵嘲讽的冷笑，他以挑衅的口吻说，哼，这用不着，我已经有了田庄，不信走着瞧。开伯特起了疑心，他醉眼朦胧地打量着伊本，接着哈哈大笑，哈哈，见你的鬼吧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田庄里一根木头、一块石头都没有你的份儿，尤其是我现在有了小宝贝，我死了，田庄就是他的了。伊本挖苦地笑出声来，惹火了开伯特。他把一年前艾比曾对他讲过的伊本想调戏他的事抖了出来，讥笑地说，呵呵，死了那份心不还想打他的主意，把他拉到你那边。你骗不了他，他知道你的鬼把戏，他想自己占有这田庄，你这白痴。你撒谎，艾比从没说过这样的话。伊本气得发抖，开伯特更加幸灾乐祸。哈哈，只要艾比给我生了儿子，他要什么都成。这不，事情就是这样，田庄归他了。伊本目瞪口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陷阱，是圈套。他感到自己受了嘲弄，痛苦和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，他要冲上楼去杀死艾比，却被开伯特拦住了去路。父子两个扭打了起来，老头子使出了蛮力，伊本终究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死死地掐住了脖子。这时，艾比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死命地抱住开伯特，开伯特发出胜利的大笑，走了。艾比扶起伊本，把他的头抱在膝上，伤心地吻着伊本的面颊。伊本一把将艾比推开，对他怒目而视，恶狠狠地骂道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盘二鬼》。《盘二鬼》的原剧作者是元代或明代人，作者情况不可考。盘二鬼的故事来源于包公传说，情节荒诞，但深受历代百姓的喜爱。从元代开始，被编成多种戏剧形式，盛演不衰。元代南戏，明代传奇断乌盆，明代说唱词话《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》和近代戏曲的《乌盆记》等，都是同一题材的戏剧作品，只是人物姓名和情节不尽相同，全名叮叮当当盘二鬼。盘二鬼有外文译本，收入美国哈佛大学编的《东亚丛书·元明杂剧之包公案》中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盘二鬼》，改写朱连群，朗诵方明。 宋代都城汴梁有位杨从善老汉，他有个儿子叫杨国用。一天早上，杨国用来到长街市上，准备找个熟悉的朋友合伙做生意。正走着，忽然遇到一位叫贾半仙的算卦先生。他听别人说，这个人的卦算得特别灵验，便花了一分银子算了一卦。没想到这一卦算出他在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，必须远走他乡才能避过大难。杨国用吓得惊慌失措，急忙找到表弟赵克家借了5两银子，置办些杂货，辞别了老父，外出做买卖，躲灾避难去了。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已过去99天。这一天，杨国用挑着货郎担来到了离家只有40里地的瓦窑村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如今已是99天了，天色已晚，不如在此住一宿，明日一早回家正好也满了100天。想到这里，便来到了瓦窑店投宿。这瓦窑店是个叫盆罐赵开的，店主盆罐赵和他的妻子撇之秀都不是善良的生意人。他们开着一座瓦窑，卖些盆盆罐罐，另外还开着一个小客店，凡南来北往在此安歇的经商客旅，本钱多些的都被他们图财害命了。杨国用来到店前叫了一声，店主人在吗？盆罐赵妻子应声出来，将他迎了进去。杨国用对他说，我一不喝茶，二不吃饭，只要盏灯来借宿一夜，明天一早好赶路。这个婆娘是个察言观色、掏人底细的老手，她眼珠子一转，接口问道，客官，我家男人不在家，刚才你说要早走，不是我小气，请先付些房钱，免得麻烦。杨国用听罢，便打开担子取了200小钱交与她， 这女人趁这机会瞥了一眼那担子，心里便有了底。她接过钱后，转身就去找彭冠照，告诉他刚才有位客商挑着货担来投诉，我看他担子沉甸甸的，肯定有货，现在他已经睡下了，你还不快趁此机会下手。彭冠照听罢，持刀闯进客房，逼迫杨国用将所有的钱财都交了出来，将钱财交与妻子后便要去睡觉。他妻子说，慢着，你得了他这许多钱财，他能罢休吗？咱们躲在黑眼里听他说些什么。夫妻二人悄悄溜到杨国用房外，正听他自言自语道，真是倒霉，外出100天躲过了灾，没想到快到家了，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让这两个贼人抢夺去了。明天我得想个办法离开客店，先到开封府，将这夫妻二人告到包待之大老爷那里，请他老人家帮助将钱物追回，狠狠惩治一下这两个贼人。听到这里，彭冠照怒从心头起，一脚踢开房门，抢到杨国用跟前，只一刀就将他的头砍了下来。可怜杨国用就这样命丧黄泉了。贼夫妇合计着，这小子尸首横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，拖到窑里烧了吧。于是夫妻两个抬抬拽拽将杨国用丢在窑里，堆上木柴，点上火，将尸首烧了。彭冠照又将骨灰用对臼研成细灰，让妻子用细筛子筛过，拌上些黄泥，做成了一个盆坯，并在下面做了个记号，与其他盆罐烧了7天，制成了一个特殊材料做的盆。盆罐照开窑取盆时，嘴里念念叨叨，客官，我这样火葬了你，也对得起你了。老天爷，你可怜见我的一片好心，让我也有碗饭吃吧。自打彭冠照杀了杨国用，贪了他的钱财，一直心神不定，连做噩梦，直吓得他紧闭门户不敢出门。后来又接连发生一些怪事，更让这对贼夫妻魂不守舍。从前的窑户都供奉着窑神，为的是神灵保佑他们买卖兴隆，不想神灵有眼，他们夫妻做的这些罪恶勾当都被他家供奉的窑神看到了，于是窑神晚上便下凡来教训了他们一番。彭冠照害怕遭神灵报应，答应为杨国用的灵魂做水陆大教，超度他升天，窑神这才放过了他。待窑神走后，他们夫妻二人打开窑一看，满窑的盆罐都不见了，只剩下那个做过记号的盆。贼婆子吓得筛了糠，盆罐照不信邪，要摔碎那个盆，他老婆赶快拦住说，哎，别摔，那个张别故老头不是几次三番想要个家伙当便盆吗？不如将这个盆送给他，也就用不着害怕了。这个张别故老汉年届80，原来是开封府包公手下的差役，因年老退职，又孤身一人，包公让他柴市里讨柴，米市里讨米，城里的大小铺子接到衙门的通知， 都任他吃用，从不讨钱。藤罐罩平时经常将一些自制的盆盆罐罐放在老汉家中寄卖，并应允老汉一个便盆，却一直没有兑现。这天张老汉闲暇无事，便到瓦窑店来讨要便盆。盆罐罩夫妻做下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，又被窑神教训了一番，又害怕又懊恼，巴不得将这个盆出手，便将这个盆痛痛快快地送与老汉了。张别故得了盆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便辞别夫妻二人往回家的路上走。老汉手拎着盆边走边想，刚才盆罐罩说小路上有鬼，让我小心着点儿。哼，谁不知道我是那不怕鬼的张别谷，我会天心法、地心法，还有哪吒法，会书符咒水，只要我口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就是有鬼也吓得他远远的躲起来了。正想着，忽听背后有响动，好像什么人在跟着他走。老汉朝后边喊了一声：“他是什么人在后边？别吓着我，老汉！”刚说完，就像被人抓住，老汉一怔，竟绊了一跤，吓得老汉嘴里直喊：“哎，有鬼，有鬼！”再转身细看，却原来是棵酸枣树枝将他衣服挂住。老汉起身正要赶路，忽又听得有人哭，还有人叫：“老的，老的。”老汉心中纳闷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哪儿来的哭声啊？还那么悲悲切切。是不是那清早丢了牛的牧童在哭啊？还是空中的大雁在悲鸣？”老汉静下心来听了听，又看了看四周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但那哭声仍然似隐似闻，又恍恍惚惚看见远处有个黑影，直吓得老汉连声大喊：“打鬼，打鬼！”再走近一看，却原来是个土堆，口中不禁嘀咕道：“我可真是老糊涂了，见了土堆便喊有鬼。我是不怕鬼的张别谷，我会天心法、地心法、哪吒法，会书符咒水，只要念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那鬼还不就吓得远远躲起来了。”老汉边走边念叨着回到了家。老汉进的门来，想了想路上的事情，觉得很奇怪。离开盆罐赵家的时候，太阳刚刚西斜，进门的时候夕阳尚未落尽，怎么会有鬼折腾我呀？哎，听人家说门前撒一把灰，邪神野鬼就不敢进门来了。嗨，都怪我老糊涂给忘记了。歇息了一会儿，老汉就去抱了些柴草，准备点火做饭。当他趴下身子用嘴吹火的时候，冷不防窜出了一只猫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胡须也差点被火烧了。气得老汉将猫的主人隔壁的王婆骂了一顿。晚上临睡觉的时候，老汉将一顶老羊皮袄铺在身下防寒，可当他睡下以后，只觉得身上凉飕飕的， 他很纳闷儿。往日铺上羊皮袄睡得热乎乎的，今儿是怎么了？他伸手一摸，哪儿还有什么羊皮袄啊？急得老汉高喊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边喊边跑出门外，想找巡夜的人帮他抓贼。可是外边一个巡夜的也没见到，只得又回到屋里。进门的时候，冷不防被门槛儿绊了一跤，又不知什么东西蒙到了他头上。老汉慌忙伸手抓住，拳脚相加，连踢带打，心想：“可抓住你这个贼了。”待住手仔细一看，却原来是那领老羊皮袄蒙在头上。老汉被折腾的，觉也睡不成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起来小解，便去伸手将盆罐罩送给他的那个便盆拉了过来。老汉边解边觉得，不对劲儿，怎么没听见盆里响声，好像都尿到地上了。他伸手一摸，可不是，盆儿在那一边，他却在这边小解。心想：“我老汉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。”那瓦盆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跟老汉捉起迷藏来了，这可把老汉惊呆了。这时候只见一个鬼魂拿着盆儿走到他跟前跪下。这张别姑吓得往后退了几步，问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鬼魂说：“我就是这个盆儿，这个盆儿就是我，我藏在你的衣襟底下被你带进来的。”老汉一听，心中直叫的苦：“哎呀，门神啊门神，我每天供你好吃好喝，实指望你驱邪断罪，给我看家守护，你莫不是打盹睡着了不成？嗨，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”说着，老汉伸手将张挂的钟馗像一把撕下来扯碎了。鬼魂见状，冲着老汉一个劲儿的作揖，说道：“您老可要为我做主啊。”老汉定了定神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情，自管把事情说明白了，我才好替你做主啊。”鬼魂边哭边将他的遭遇诉说了一遍。老汉听罢，同情地对鬼魂说：“确实冤枉。可你是个阴间鬼魂，而我是阳间之人，我怎么为你做主伸冤呢？”鬼魂连忙指着瓦盆说：“您老将这个盆儿拿到包带之大老爷面前，在盆沿上敲三下，我就会叮叮当当地说起话来。”老汉将盆拿过来，里里外外看了看，又用手指弹了几下，便答应了鬼魂的请求。天亮以后，张别姑老汉拿着盆来到开封府门前，他先试着敲了三下盆，盆应道：“我叮叮当当地说。”老汉放下了心。这时正值包拯上枣崖，老汉赶忙走上前大喊冤枉。包公问差役张谦儿：“谁人在喊冤枉？将他带上堂来。”张老汉上得堂来，包公一看便问道：“张别姑，我念你年纪大了，孤身一人，无人赡养，已命你柴市讨柴，米市讨米，安度晚年。 想来是那街市上的小人欺负你了，不肯给你柴米，才来告状的嘛。你如有什么冤枉，可从实说来，老夫与你做主。张老汉赶忙答道：大人，我倒没什么冤屈，是这个盆儿有冤屈。包公嗔道：你这老儿，这盆儿怎么会有冤屈？老汉举起盆儿禀告说：大人，我在这盆沿上敲三下，他就会自己诉说冤情。包公命张谦儿仔细听着，老汉敲了三下，盆儿没有一点声音。包公问张谦儿：你可曾听见他说些什么了？张谦回道：老爷，这老儿捉弄人，我一点声音也没听见。老汉也非常纳闷，这盆儿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包公生气地说：这老儿是老糊涂了，哪有盆儿会说话的道理？张谦儿，把这老儿给我轰下堂去。张老汉走到堂下，拿着盆想，他怎么不说话了呢？随手又试着敲了三下，盆儿应道：我叮叮当当地说。老汉不高兴地问道：你刚才哪儿去了？盆儿说：我刚才口渴，去找了碗茶喝。老汉埋怨道：你还有精神打混嘞，刚才在堂上叫你没有应声，把我吓得脸儿焦黄。盆儿向老汉求道：啊，真对不住，还得请您老为我做主啊。老汉二次来到公堂前大喊冤枉，包公即命差役将老汉传上堂，一看又是张别谷，便问道：你到底有什么冤屈，快从实说来。张老汉边叩头边说道：大人，这盆儿实实在在是有冤情禀告，我刚才在门外敲了他三下，他就叮叮当当地说起来了。包公又命张谦儿仔细听着，老汉敲了三下盆沿儿，没有一点动静。张谦儿向包公禀道：大概只有这老儿能听见，我可是不曾听见什么话。包公大怒，命手下人乱棒将老汉赶出堂外。老汉叹了口气：俺张别谷一生做事正直，从不做说谎骗人的勾当，今天被这盆儿给坏了名声，哪有脸见街坊邻居啊。老汉来到衙门外寻思道：不行，我得再敲敲这盆儿，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想着便又敲了三下盆儿，盆儿马上答道：您老怎么了？老汉一听气得火冒三丈，问道：你又上哪儿去了？盆儿说：我刚才又饿了，去街上吃了个烧饼。老汉将盆举起高声说道：嘿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，背地里你叮叮当当的说话，大堂上让你说时却装聋作哑，我差点被包大人打出魂来，真不如将你这盆摔碎，咱们各走各的路。盆儿赶快央求道：啊，您老别生气，这盆儿碎了不要紧，可谁与我伸冤呢？ 刚才也不是我不过去说，只因为被那门神护卫挡住不放我进去啊。老汉听完气消了些，说道：哎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，差点误了正事。说完，老汉第三次走上公堂，为这盆儿高喊冤枉。包公把脸一沉，问道：你这老儿好生无礼，三番两次拿着盆儿戏弄老夫，今天你要说的确实什么都好说，如胡说八道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老汉一听，赶忙答道：请大人息怒，小人不敢在此戏弄公堂。大人，您白天断阳间案，晚上断阴间案，为百姓伸冤做主，真正的是青天大老爷。我这盆儿的鬼魂被门神护卫挡在堂外，无法进来诉说冤情，还请大人开恩，命这门神护卫让开条路，这魂儿便可上堂来据实禀告冤情。包公听后觉得在理，即命张骞取了些金银纸钱来烧祭门神护卫。张骞烧了100文纸钱，只见一阵冷风，盆鬼随风进到大堂上。这时老汉在盆沿上敲了3下，盆便叮叮当当地诉说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。包公听完，马上吩咐张骞道：你即刻带人去将盆罐赵夫妻捉拿归案，走一步打一棍，带到公堂上来。张骞领命，立即将这对贼夫妻押解到大堂上。包公随即升堂开审。这夫妻二人百般抵赖，拒不认罪。这时张老汉将盆敲了3下，杨国用的鬼魂出现在公堂上，他一把抓住这夫妻俩，边打边说：贼人，你们夫妻也有今天，图了我的银子，害了我的性命，你们还我命来。盆罐赵夫妻二人吓得连连磕头作揖，嘴上不住地说：哎呀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给你做好事，保管你超度升天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。包公此时命令道：拿大棒来，每人先打100，然后取冠冕纸一张，录下口供，待他夫妻画了押，即开刀问斩。贼夫妻听罢，即瘫倒在地，被差役们拖下公堂。即日押赴市曹，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了。包公随后吩咐道：张骞儿，你将盆罐赵家产全部没收，平均分作2部分，一半给张别谷，以表他见义勇为，待人雪冤之功；另一半给杨国用的父亲，作为赡养之资，并将这个盆儿交给他，带回家乡埋葬，再出一面告示，使天下人尽知。张老汉跪下叩头。